继续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23课查经示范二。 弟兄姊妹平安，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感谢主，这个课程来到尾声了，这是最后第二课了。上一课我们示范过一次查经的情况，查考信徒当如何面对失败和挫折，但愿对弟兄姊妹有所启发，有所帮助。今天这一课呢，是另一次查经示范，内容跟如何面对失败和挫折好像有点类似，就是如何面对试炼，如何面对试炼。不过这一次呢，杨恩没有请什么人到录音室来一起查经，因为杨恩要请你做组员来参与这次查经。你可以考虑参考这次的查经示范，试一试应用在你的查经小组上。好，请弟兄姊妹准备好圣经和笔记本。哦，对了，再准备一张废纸。这一小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就进入第23课。弟兄姊妹，准备好了吗？你那张废纸准备了吗？哎，你也许会觉得很奇怪了，要一张废纸干什么呢？是要和你玩一个小游戏的。好，弟兄姊妹，请你用这张废纸折一艘纸船，或者纸飞机，或者什么动物都行啊。用这张纸折一样东西出来，不过呢，只能用一只手来折啊，只能用一只手来折。好，现在你就开始吧，现在就开始做啊。那弟兄姊妹不要觉得奇怪啊，这是查经，不是做手工的时候啊。杨恩为什么叫我们玩折纸游戏呢？弟兄姊妹，带领查经就是这样，有时候呢，实在需要想出一些新鲜的点子来引起组员的兴趣，才不会觉得查经是很沉闷的事情。查经前的小游戏绝对不是单单为了游戏而游戏，是有目的的。折纸很多人都会，但是用一只手来折纸就不是每个人都行了。好，刚才你试过了吗？你能用一只手折出什么东西来吗？感觉如何呢？难不难？是有点困难，但是多练习几次，困难也就克服了。我试过了，练了几次呢，就可以很顺利的用一只手折出纸飞机。不过弟兄姊妹，你喜欢困难吗？困难很多人都不喜欢，不喜欢困难，也不喜欢困难的环境，一遇到困难呢，总想马上解决掉，拿掉它，或者逃避它。那么刚才只不过是一个游戏而已，如果是真的遇到困难呢，有些人呢是连试都不试一下就想办法要逃避，又或者是希望这个困难赶快可以解决掉。那做基督徒有困难吗？有，困难的另外一个名字啊，就是试炼。试炼，而且往往以很多不同的形态出现，例如生病、贫穷、逼迫、讥笑，又或者是政府反对、父母反对，又或者是不合潮流而受讥笑。做生意一定要诚实吗？能不能够替老板撒谎呢？老板要是要我讲骗话，我能不能够讲骗话呢？我能不能够做假账呢？等等，这些思想上的挣扎都是困难，都是试炼。弟兄姊妹，过去几年你遇到过什么试炼吗？什么试炼呢？当时的感受怎么样呢？ 觉得不幸，觉得愤怒，惧怕，无奈等等。好，那些试炼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吗？一般人对试炼的看法就是觉得很不幸，很无奈，或者觉得惧怕。怕什么呢？怕失去自由，失去钱财，失去地位，或者怕失去舒服的生活，怕失去亲人朋友生命等等。所以遇到试炼呢，能避就避，认为可免最好就免掉。好，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看试炼呢？我们从雅各书来看试炼。好，请翻开圣经，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好，圣经我们就暂时看到这儿。刚才我们读的是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弟兄姊妹，雅各书怎么看试炼呢？雅各书的作者认为试炼是信徒得以成长的必经之路，所以基督徒在生活中遇到试炼是正常的。从来没有遇到试炼，这才不正常呢。第二节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雅各不是要我们做什么超人，不把百般试炼放在眼里，更不是叫我们压抑忧伤，装出喜乐的样子，而是叫我们用一种新的态度来看待试炼。那第二节的试炼呢？中文圣经翻译成试炼，有锻炼、考验或测验的意思。比方说小鹰经过锻炼呢，才能够随意在空中翱翔。钢铁、金银这些东西也都需要经过火的熬炼以后才能够纯净。所以试炼呢，不是破坏，不是拆毁，而是锻炼和造就。人经过试炼之后会更加成长。所以雅各说，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而第三节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那第三节这里呢，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试炼的过程，中文圣经翻译成试验。根据原文呢，是指制造纯正没有杂质的金币的过程，说明试炼的目的是铸造信徒的品格，使信徒更像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么看试炼？除了以为大喜乐之外，还要忍耐。而所谓忍耐呢，不是死忍， 而是把试炼转化为祝福和荣耀的能力。我想，母亲生小孩这件事情呢，最能够解释这种忍耐了。分娩的痛苦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要生过小孩的人呢，才能够清楚体会得到。生小孩的时候，阵痛呢是无可避免的，母亲只能带着盼望和积极的心态来忍受那种痛苦。当我们以忍耐的态度度过试炼之后，生命一定会有所改变。第四节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用三个词来形容这个更新了的生命，就是成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成功按原文呢，可以翻译成完美，但是本来的意思是指达到预期的目标。例如，完成学业毕业了，度过少年阶段进入成年的阶段，所以这个词呢也可以翻译成成长或成熟，说明人经过试炼之后呢，生命一定会成长。而成全完备按原文可以翻译成毫无污点，全备无缺。这个词呢原本是用来形容献祭用的祭牲的，献祭用的祭牲呢必须没有残疾，完好无缺的，说明信徒经过试炼之后呢会更加完备，更适合成为活祭让主使用。而毫无缺欠原文是指败退的军队毫无士气，雅各用这个词说明信徒经过试炼之后呢，就不会成为败退的士兵，也不会成为逃兵，相反的，长存斗志，永不败退，更不会投降。而第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弟兄姊妹，新约时代啊，冠冕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比喻欢心喜乐，是庆典上用鲜花编造成的。而冠冕的第二个意思呢，是皇室的象征，这种冠冕呢是皇室成员才能戴的黄金冠冕。而第三个意思呢，是表示凯旋胜利，胜利者戴的是绿叶编成的冠冕。而第四个意思呢，是象征荣耀尊贵和崇高的地位。我们的生命好像得冠冕，象征尊贵荣耀和欢欣，经历试炼就如与主同受苦难，也战胜苦难，凯旋而归，将来要与主同掌王权。不过请注意，不要自寻试炼，自讨苦吃，因为第二节说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没有说去找百般试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自找麻烦啊，要不然呢就是在试探神了。那么说到试炼试探，诶，这两个词有什么不同呢？试炼和试探有什么不同呢？好，我们再看几节经文。雅各书第一章13到15节，雅各书第一章13到15节经文这样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圣经我们就读到这儿，刚才读的是雅各书一章13到15节。在原文里面呢， 试炼和试探是同一个字。第二节到第四节翻译为试炼，而十三节则翻译为试探。但是这并不是说试炼就是试探，神会试炼我们，但是永远不会试探我们。十三节说得很清楚啊，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那么试炼和试探究竟有什么分别呢？简单的分别就是，试炼是神允许的，目的是叫人成长，叫人更加亲近神，而试探呢，是从魔鬼来的，目的是叫人犯罪，叫人远离神。那试炼既然不是试探，为什么用同一个字来形容呢？好，我们用以下一个例子来解释啊。小王失恋了，感到非常痛苦，非常沮丧。不过就在痛苦和挣扎里头，他体会到神的眷顾，也体会到弟兄姊妹的关怀，也更加认识自己的软弱。经过这次试炼的痛苦经历，小王成长了。对他来说，这一次经历呢是个试炼，也可以说神借着这个经历来试炼他，使他成长。但是假设小王失恋以后自暴自弃，怨天尤人，整天喝酒逃避责任，更不肯面对自己的问题，终于堕落远离了神，这个经历对他来说是个试探，也可以说魔鬼借着这个经历来试探他，叫他远离神。但是他之所以堕落远离神，不是因为失恋，而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被心里的愤怒怨恨牵着走。所以十四节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从十四跟十五节知道，人堕落的过程有四个步骤。第一步就是私欲的诱惑。什么是私欲呢？喜怒哀乐好恶欲，这些欲望。但是这些欲望都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什么好和坏的分别。基督信仰并不否定人的欲望，人的种种欲望其实都是神给的。饥饿就想吃，寒冷就想温暖，受挑逗就会有性冲动，这些都是正常的，不是罪。但是要是饥饿了就想到抢别人东西来吃，寒冷了就抢别人的衣服来穿，那就是罪了。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或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满足自己的欲望是可以的，但是超越了自己的权力，侵犯了别人的权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那就是罪了。又比方说夫妻间的关系啊，夫妻间的性关系是神圣的，但是跟配偶之外的人发生性关系就是罪了，就是私欲了。私欲的诱惑指的就是放纵心里的私欲，故意看不应该看的，想不应该想的，让自己处在试探里面，就是人堕落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私欲怀了胎。我们要是容让自己在试探里面不加以节制，又不及时逃脱出来，反而继续沉溺在试探的环境里，思想也陷在罪恶里，就好像私欲怀着罪的胎，久而久之一有机会呢，终于就走上第三步，就是私欲生出罪来，就是行动去犯罪。然后第四步就是罪生出死来，死就是没有反应，完全隔绝。人堕落以后就跟神隔绝，对神的警告，对神的呼召和劝告完全没有反应，正所谓罪的工价乃是死。好，分享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请组员来反省，过去你曾经落在一些试探里面吗？ 要是曾经落在试探里，当时的试探是什么试探呢？组员要是愿意分享呢，可以让组员分享，要是不愿意分享，就给组员一点时间默想，安静自我反省，曾经落在怎么样的试炼里啊，试探里，当时的感受怎么样，后来有没有胜过，如何胜过呢？要是胜不过，想一想为什么不能胜过呢？那个试炼对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影响吗？是不是影响到今天的属灵光景呢？组长要是有这方面的经验呢，又愿意分享的话，组长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经历，然后呢继续引导组员反省目前自己在哪些方面很容易受引诱受试探的呢？性、色情、金钱、权力、名誉、成绩、懒惰、享受等等，哪些方面最容易受引诱和试探的呢？好，然后再请组员默想，经过了这次的查经，明白了这几节经文以后，我们决定改变什么吗？自己在哪一些方面需要改变的呢？现在就决定凭着神的恩典要改变什么，例如从此以后就不再看色情光碟了，要远离色情刊物，或者是不再以金钱为至上啊，不再认为金钱至上，也不再贪什么权力或者是沽名钓誉，只在外表做给别人看，而是要真心的来服侍主等等。请组员现在就凭着神的恩典决定我要改变什么东西。好了，跟着就请组员呢自己祷告啊，先自己祷告，为自己所要改变的一些容易受引诱的那些性格啊，或者是嗜好啊等等，先为自己祷告，然后组长按照组员的情况，按照组员的需要带领祷告。最后呢，可以用一两节经文鼓励组员，例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亦或者是提到主导文里面的那句话，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明知自己定力不够，就不要待在充满诱惑的地方。那要是无可避免的遇到试探的时候呢，就要抵挡。雅各书第四章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告诉组员，人属灵的生命如何，操练品德、道德、修养等如何，就看他面对试炼和考验的时候反应和态度如何。弟兄姊妹，这次的查经示范呢，主题是如何面对试探，目的是让组员认识试探和成长的关系，用积极的态度面对试炼。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让组员认识试炼和试探的分别，认识人堕落的过程，给他们一次反省的机会，鼓励他们受试炼或者试探的时候要依靠神的恩典胜过试炼，摆脱试探，谨慎过圣洁的生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好，弟兄姊妹，那今天这课呢就在这里结束，而这个课程呢到现在呢已经来到尾声了，下一课就是最后的一课，我们要谈应用。我们说过了，查经的最重要目的呢，就是为了要不但是为了认识神啊，更加认识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实践神教导我们的功课。 我们从茶经里面呢学到什么功课，学到什么原则，一定要应用。下一课谈的就是应用方面的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好了，就跟你谈到这儿，我是杨恩，下一课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你。